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207集。男二，徐老找冉姐。魏大师看到这三个字的第一秒，秦宇并没有在意，越在京城待得久，就越明白魏大师在京城圈子中的地位，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地位，还有与他有千丝万缕关系的人脉，不是亲自接触是感觉不到其中的变化的。能在陈淑兰的葬礼上看到，秦宇轻轻抿了一下唇，并不太在意，刚想把手机按灭装进包里拿出口红，沐莹那边又发了一张照片，是一张偷拍的照片，应该是在陈淑兰的葬礼上。照片上只有一个老人的侧脸，头发有些许花白，老态龙钟。秦宇只见过魏大师真人一次，可对方的各种杂志跟新闻他见了不下千千万万遍，他可以确认莫言给他发的这张照片确实是魏大师本人。秦宇看着手机上的这张照片，手不由得收紧，眸光里明明灭灭。他来 M 州主要就是想跟在戴然身后多认识一些人，多见识见识世面，所以当初二选一的时候，他毫不犹豫抛下了陈淑兰的葬礼，选择了跟戴然来这边。却没有想到他千方百计都没有再次在京城见到的魏大师会出现在他外婆的葬礼上。秦宇今天一晚上因为戴然的介绍燃起来的热血，因为慕莹发的这句话而冷却。他是一个明确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会不择手段都要得到的人，从来不为自己的选择后悔。可现在，他迫切地想要知道魏大师那究竟是怎么回事。秦宇一个岳阳电话直接打到了慕莹那里。与此同时，京城 OST 战队总部，杨飞拿了围巾给自己戴上，又关了微博，跟教练一起去顶楼。顶楼人不多，却非常干净。杨飞显然不是第一次，然而他身后的教练却是真正第一次来见自己的顶头上司，一路上战战兢兢，不时地理理自己的衣服。精明干练的美女秘书朝他们笑笑，然后打开办公室的门。 总裁在里面等二位。 里面背对着他们站了一个男人，穿着银灰色的西服，身材笔挺，侧身过来的时候，一张温润如玉的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像是从古卷画中走出来的古代的世家子弟，鲜衣怒马，仿如世间的雅致全都汇聚在他一个人身上，天人之色。 OST 的教练就看了一眼，然后低了头不敢与之对视。杨飞有些轻车熟路地坐到了空着的椅子上，一张脸依旧高冷，声音挺板正的。 堂哥。 男人嗯了一声，然后伸手礼貌十足地请教练坐到椅子上，声音清灵，又有一种不可亵渎之感。 他上场了。 男人拿着白瓷茶壶倒了三杯茶，杨飞往后靠了一下，一张好看的脸没有什么表情。 嗯，你都看到直播了。 男人把七分满的茶递给两个人，也没有喝，只看向窗外，好半晌后点点头，什么也没说就出门了。教练从他离开之后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横川一中九班正是下课时间，林思然百无聊赖地坐在板凳上翻看着自己的微博。最近几天他微博的粉丝已经从5万多增加到了27万，而且还在增长中。至于秦冉的微博号已经疯狂地涨到了370万，林思然估摸着过不了几天就能涨到400万了。上次在魔都 OST 的那场比赛，秦冉吸引了一大堆的粉丝， 还有从杨飞那里爬过来的粉，已经催到了林思然这里，求林思然让秦冉发微博。网上也不是没有人肉过 Q2 跟林思然这个号究竟是谁，但这两个号贼奇葩，就算有人找出了黑客，对这两个号也非常没辙。当然九班见识过秦冉大号的人对此表示缄默，别人说起他们也就深藏功与名的一笑，然后暗搓搓地登录微博，关注了秦冉的微博号。林思然看了一眼空着的课桌，叹了一声，然后有气无力地抽了一张纸准备去厕所。后桌乔生也百无聊赖地趴在桌子上跟何文还有徐耀光说话，看到林思然便朝他招了招手。 徐少，你说冉姐什么时候才会来上课呀？物理老师惦记她不是一天两天了。 乔生的腿伸在过道上，有气无力地说着话。徐瑶光正拿着笔写物理题，听到这句话，他手中的笔微微顿了一下，然后摇头道： 不知道。 乔生也没有指望着他知道，只是用手撑着下巴。 说起来，今天上午没看到潘明月和魏子航，不知道他们干什么去了。 徐瑶光也眯了眯眼，今天他爷爷上午也不在。另一边，程木停好车子，一路问人找到九班的方向，却没有在办公室找到高阳。看到从卫生间出来的林思然，程木很有印象，就秦冉那个经常用假草充当忘忧的那个同桌。 林同学。 程木木着一张脸叫住了林思然。林思然正低头拿着一张纸，慢条斯理地擦着手上的水，听到有人叫他，他侧了侧头就看到程木。 你是来找冉冉的？ 哦，不是，我是来找你们班主任给秦小姐请假。 程木默了一下，林思然顿了顿，挺惊讶的。 请假？多久？ 大概估计可能直接到高考。 程木低头道。林思然愣住了。 这看起来确实是冉姐的骚操作。我们老班在楼下六班上课，你在楼梯口等一会儿就能看到他。 林思然估摸了一下时间，跟程木确认了一句。 所以冉冉这个学期是不回来了吧？ 程木一边往下走一边点头。林思然跟着他下楼，他拉起了羽绒服的帽子给自己戴上。 那你跟我们班主任请完假之后在路口等我一下，帮我拿些东西给冉冉。 没等程木回答，林思然就很快离开了。程木困惑地摸了摸头发，然后去楼下等高阳，把请假的事情略微说了说。学生请假，尤其是高三生，不会特别容易。程木跟高阳说完之后，原本以为高阳会仔细询问，却没想到高阳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松了一口气。 后面的内容他可以不用上课，但请假期间也不要放松。 凭借教导主任跟徐校长对秦冉的纵容，高阳不用向上打报告，这个假也能批下来。他随手撕了一张假条，写了两句，然后盖了一个章就递给程木了。等程木离开后，他又打了电话跟教导主任说清楚，教导主任又立马汇报给徐校长了。普通学生请假，教导主任自然不会惊动徐校长，可秦冉是徐校长重点关注的。程木面无表情地把请假条叠好塞进兜里，然后戴好围巾，也没立马走，站在路口等了林思然一会儿。横穿一中不小，从教学楼到寝室来回要15分钟。程木跟高阳说完之后，在路口没等几分钟，林思然就一路小跑着过来了。他手上拿着个黑色的塑料袋。程木拉着围巾，目测了一下，他觉得好像有点像是垃圾袋。 你帮我把这些带给冉冉。 林思然站定，然后在垃圾袋里翻了翻。有两个玻璃瓶， 他看了看，又随手扔到了垃圾袋，重新翻出一盆花。 嗯，就这两盆花，每天早上都要浇水，放在他睡觉的地方。还有这花好像挺娇气的。 林思然又拿出手机，让程木加了他微信，然后他发过去一条很长的护理花的专业的微信。程木低头看了一眼，心想： 啊，这盆破花，难道还要专门请一个特别牛逼、特别专业的园丁来照看吗？ 不过是给秦染的东西，程木还是小心翼翼地装到了后备箱。将车开出横川一中，却在大门口看到了徐校长。徐校长拦了他的车。 听说冉冉请假要走。 徐校长一手插在兜里，一手推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沉思了一下。程木从驾驶座上下来，对徐校长十分恭敬。 好像是的。 徐校长沉吟了一下，才绕到另一边，拉开副驾驶的门。 带我去看看他，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他好好谈。 20分钟后，车子开到市中心的别墅，程管家出来开门，他以为看到的是程木或者陆兆颖，却看到了一张板正苍老的脸。他惊讶地开口： 徐老。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